重复一下，今天我们为您精心挑选的这三个岛的不同的线路啊，分别是2019年1月9号和20号出发的魔富士岛，市场价是每人21199元，而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是每人20899元。接下来是2019年1月11号或者是23号出发的港丽岛，市场价每人20399元，而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是每人20099元。最后推荐的是2019年1月9号或20号出发的澳静岛，市场价是每人15299元，而今天我们的闪购价是每人14999元。好的，那现在呢，大家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 FM974 特价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特价旅行，在我们的播出时间过程当中，您随时可以参与抢购，加油了各位朋友。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974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这里是为您提供少花钱高品质又不乏时尚的旅行节目974乐趣特价游。大家好啊，我是高磊。今天的游轮去玩呢，我们给您带来下面两条日本的行程路线哈，我们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呢会从天津登船，经过海上巡游，停靠在日本的佐世保，之后再到日本的福冈，经过5晚6天的海上之旅，最后返回天津港。这样的一条线路，出发日期呢是2019年4月19号出发。我们的乐趣价格低至每人2199元，没错，4月19号出发的是每人2199元。还有一条呢是2019年5月14号出发的线路哈，我们的乐趣价格还会再降100元，低至每人2099元。没错，你没有听错哈，就是每人2099元。这个线路的出发日期呢是2019年5月14号。还是老规矩，告诉大家，您呢可以随时搜索 FM974 乐趣旅行。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特价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特价旅行，在我们的播出过程当中，您随时可以下单。那么游轮去玩当中的任何一条线路，只要还有剩余的舱位，您都可以购买。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高磊感谢大家的收听。您别忘了啊，每周1、3、4、5凌晨1点，我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北京音乐广播不见不散。那同时呢，如果您在当期节目当中没有抢购到，没有关系，同时我们会在当天播出，也就是每周1、3、4、5的下午1点钟继续开通我们的抢购通道，欢迎大家到时关注。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邀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幽静窗外满地片片寒花，一瞬间永恒的时差，我在棉被里倾听踏雪，听沉默的声音，飘雪藏永恒的身影，雪树下等你。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冬夜里，有100万个不确定，陷入深夜，或期盼天明。云空的泪，一如冰凌，接近了，成雪花坠。请面包。

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是陈楚生演唱的《有没有人告诉你》，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我是云云。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刘若英在2003年推出的歌曲，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的老歌，把一种没有结果的爱情唱得很有温度。它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歌。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伍佰作曲，张学友演唱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唱出了对于爱的思考和困惑。 是否爱久的忍耐，不问他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